在节目录制当中，看到潘玮柏带吴昕去见自己的好兄弟陈建州，然后陈建州一上来就表示说，潘玮柏从来没有带女孩子出现在朋友圈当中，还告诉吴昕说，作为朋友很了解潘玮柏喜欢的女孩类型，就是吴昕这种眼睛大大的姑娘。有时候我们对爱很不自信，总是需要通过别的衡量价值来确定对方到底有多爱。 终点的距离，下一站有没有更期待的结局？眼闭上眼，看不看得见过去，看不看得见原来那个你和幸福的关系。路在弯，梦在转，错过的人已不在，以为我能习惯一个人的安全感。路在弯，爱在转，明知忘记会很难，我一路上跌跌撞撞，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。看得见原来那个你幸福的关系。路在弯，梦在转，错过的人已不在，以为我能习惯一个人的安全感。路在弯，爱在转，明知忘记会很难，我一路上撞撞，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。付出过是不是就换得回希望？呼吸太乱，世界太宽，缘分毕竟在短。路太弯，梦在转，错过的人已不在，以为我能习惯一个人的安全感。路在弯，爱在转，明知忘记会很难，我一路上跌跌撞撞，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。我一路上跌跌撞撞，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。 你恐高吗？可能不恐高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想象恐高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。 山东淄博有一个景区里面的玻璃栈道上面呢，有对情侣经过，男朋友吓得迈不开腿，浑身僵硬，女朋友就只能够牵着他的手走，引起了大家的围观。有时候不一定要男生给安全感，来自女生的安全感也不错。有时候我们迷茫呢，有三个原因，一个是读书少，读书可以让你看见自己，看见别人，看得到未来。第二个是交往少，越停留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，就越容易孤陋寡闻，越没有自信和优秀的人交往。第三个就是不旅行，走出去才知道什么是伟大，什么是渺小。趁年轻，多读书，多交往，多旅行吧。 世界太拥挤啊，心里太空虚啊，让我为你涂上颜色啊，画你的眼睛， 当你身边有了某一些可以陪你在一起十年以上的东西，说明你终于成熟了，你学会了欣赏物质的好，也懂得了为自己选择最适合的东西，这代表着你拥有了某一种能力，善待自己的能力和掌控命运的能力，它代表着你有能力让真正好的东西参与到你的生命当中。

上所有流过的泪，我的爱请全部带走。想要说声爱你，却被吹散在风里，不敢回头，你在哪里？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，就让我用一生等待。如果深情往事 可能你吃过很多亏才会想明白，和人交往呢，还是少说话为好，克制自己的表达欲，平静温和就好，不自卑也不炫耀，不为了求认同而吹牛，也不为了获得共鸣而说得没完没了。无意间表现出来的品质被对方发现才是最招人喜欢的，可能会胜过千言万语。仔细想想，你哪一次滔滔不绝之后带来的不是悔恨，其实内向安静也是一种优点。 其实我早应该了解，你的温柔是一种慈悲，但是我也学不会如何能不被情网包围。其实我早应该告别你的温柔和你的慈悲，但是我还深深地沉醉在快乐痛苦的边缘。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，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，再也与

生命的乐趣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寻找的，谁也没有义务要为你做什么，或者是讨好你什么。希望你的生活当中可以有乐观，有阳光，可以往好的方面想。 昨夜的南风轻轻，星月弯弯，有人徘徊深夜，愁绪去不散，是醉是醒，那午夜的梦，渐渐离我走远。今夜里寒星点点，浮云淡淡，有人追寻往日回忆悲欢，是苦是甜，那失去的爱一去不返，总是忘不了他深情款款，为他编织秘密的情网，千缕万缕的情丝，隔夜隔不断。在脑海里来回旋转，是梦是幻，那每一句誓言还在耳旁，总是忘不了他深情款款，为他编织秘密的情网，隔夜隔不断，忘不了他深情款款，为他编织秘密的情网，千缕万缕的情丝，隔夜隔不断。 我现在慢慢学会了，不需要在意别人的评价，只需要做好自己就好了，不需要去在意别人的眼神，走好自己的路就够了。我们精力有限，时间有限，只需要花在值得的地方上，不管怎么样走，都应该让自己觉得快乐，而不要迷失自己。 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人，